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困知免行者勇，深度强化学习。在2017年新鲜出炉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十大突破性技术当中，强化学习榜上有名。如果我们把时钟调回到一年多之前围棋人机大战的话，深度强化学习实际上在 AlphaGo 对李世石的横扫中就已经初露峥嵘，而在进化版 AlphaGo Zero 中，深度强化学习更是大放异彩。AlphaGo Zero 之所以能够摆脱对人类棋谱的依赖，其原因就在于使用纯粹的深度强化学习，进行端到端的自我对弈，从而呢，超越了人类的围棋水平。要介绍深度强化学习呢，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强化学习的故事。相比于纯人造的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强化学习的思想根源来自于认知科学。20世纪初，美国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在对教育过程的研究当中，提出了强化学习的原始理论，而作为人工智能方法的强化学习，则力图使计算机在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学习，完成从数据到决策的转变。强化学习实质上是智能系统从环境到行为的学习过程。智能体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改善自身的行为。改善准则呢，是让某一个累积的奖励函数最大化。具体来说，强化学习是基于环境反馈实现决策制定的通用框架。它根据不断的试错来得到来自环境的奖励或者惩罚，从而呢，实现对趋利决策信念的不断增强。它强调的是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当中实现学习，从而呢，产生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习惯性的行为。和标准的监督学习相比，强化学习的特点在于说，由环境提供的强化信号，只是对智能体产生动作的好坏的一种评价。和监督学习当中清晰明确的判定结果相比，环境的反馈只能提供相当少的信息。所以强化学习需要在探索未知的领域和遵从已有经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智能体要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来探索新行为所带来的奖励。另一方面呢，智能体也要根据已有经验来踏踏实实地获取最大的收益。描述强化学习最常用的模式是马尔可夫决策过程。马尔可夫决策过程，它是由离散时间随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用以下的四元组来定义。大 S 呢，代表了由智能体和环境所处的所有的可能状态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有限的集合。大 A 呢，表示的是由智能体的所有可能动作构成的有限的集合。PASSP 表示的是智能体在 T 时刻做出了动作 A， 那么这个动作 A 呢，使马尔可夫过程的状态从 T 时刻的 S 转化成 T 加1时刻的 SP， 这个概率。 RASSP 表示的是智能体通过动作 A 使状态从 S 转移到 SP 之后所得到的实时奖励。那么大 S、大 A、PASSP、RASSP 这个四元组就完整的描述了一个马尔可夫的决策过程。除了这个四元组之外，强化学习本身它还包括另外的一个要素，就是描述主体如何获取奖励这样的规则。强化学习主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是以离散时间步的方式来实现，在某个时间点上，智能体对于环境进行观察，可以得到这一时刻的奖励。那么接下来，它就会在动作集合当中选择一个动作发送给环境。来自智能体的动作呢，它既可以改变环境的状态，也会改变来自于环境的奖励。而在智能体和环境不断的互动过程当中，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让自己所得到的奖励达到最大化。深度强化学习，它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结合。它把深度学习的感知能力 和强化学习的决策能力融于一炉，用深度学习的运行机制达到强化学习的优化目标，从而呢向通用型的人工智能迈进。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深度强化学习可以分成三类，分别是基于价值、基于策略和基于模型的深度强化学习。基于价值的深度强化学习呢，它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价值函数的表示。价值函数通常被称为 Q 函数，它以状态空间大 S 和动作空间大 A 为自变量。但是对价值函数的最优化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定智能体的行动策略。没错，就是前文当中基于策略的那个策略。策略呢，它是从状态空间大 S 到动作空间大 A 的映射，表示的是智能体在状态 ST 之下选择动作 A， 执行这一动作，并以某一个概率转移到下一状态，同时呢，接受来自于环境的奖赏，这样的过程。价值函数和策略的关系在于说，它可以表示智能体一直执行某一个固定的策略所能够获得的累积回报。策略是不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某个策略在所有的状态动作的组合之上，它的期望回报要优于所有其他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呢，就是一个最优策略。基于价值的深度强化学习，就是要通过价值函数来找到最优策略。当然呢，最优策略的数目可能不止一个，但是呢，我们总能找到其中之一。在没有深度的强化学习当中，所谓的浅度强化学习当中，使用价值函数的算法叫做 Q 学习算法。 Q 算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某个状态之下执行不同的动作来观察得到的奖励，并且呢迭代的执行这样的操作。本质上来说呢， Q 学习算法它是有限级上的搜索方法。如果说出现一个不在原始集合当中的新状态，这种情况下 Q 算法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不具备泛化能力的算法，也就不能对未知的情况做出预测。为了实现具有预测功能的 Q 算法呢，深度强化学习采用的方式是将 Q 算法的参数同样作为未知的变量，用神经网络来训练 Q 算法的参数。那么这样的话得到的就是所谓的深度 Q 网络。在深度 Q 网络当中呢，有两种值得一提的机制，分别叫做经验回放和目标 Q 网络。经验回放的作用就是避免熊瞎子皮苞米比新的仍旧的这种窘境，通过将以往的状态转移数据存储下来，并且作为训练数据使用，经验回放能够克服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呢避免网络收敛到一个局部的绩效值。目标 Q 网络呢，则是对当前的 Q 值和目标 Q 值做的区分，单独的使用一个新的网络来产生目标 Q 值。这样做的作用呢，相当于是对当前的 Q 值和目标 Q 值进行一个去相关的操作，从而呢克服非平稳目标函数的影响，避免算法得到震荡的结果。自2016年以来，研究者呢又对深度 Q 网络提出了种种其他方面的改进，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搜索相关的论文来进行阅读。既然对于价值函数的学习也是以最优策略作为终极目标，那么为什么不绕开价值函数直接来学习策略呢？基于策略的深度强化学习，它的基本思路就是直接搜索能够使未来奖励最大化的最优策略。具体的做法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对策略进行参数化的表示，再利用策略梯度方法进行优化，通过不断计算总奖赏的期望关于策略参数的梯度来更新策略参数，最终呢收敛到最优的策略之上。策略梯度方法的思想呢，是直接使用逼近函数来近似表示还有优化策略，通过增加总奖励较高情况出现的概率来逼近这个最优的策略。它的运算方式和深度学习当中随机梯度下降法类似，都是在负梯度的方向上寻找最值来优化深度网络的参数。那么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在每一轮的策略梯度更新当中，都需要大量的智能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轨迹作为训练数据。但是在强化学习当中呢，大量的在线训练数据其实是难以获取的。所以说训练数据的缺失 无疑会给策略梯度方法带来比较大的限制。一种实用的策略梯度方法是所谓的无监督强化辅助学习，简称叫 Unreal 算法。Unreal 算法它的核心呢是行动者评论家这样的一个机制，两者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网络。行动者呢，它是策略网络，用来对策略进行更新。评论家呢，则是一个值函数的网络，通过逼近状态动作对儿它的值函数来判定哪些是更有价值的策略。这种机制呢，实际上就和人类的行为方式非常的接近了。一方面，价值观可以来指导行为，另一方面呢，行为经验又会对价值观产生一个反作用。在行动者评论家机制的基础上， Unreal 做出了一些改进。首先是这个异步训练的思想，也就是让多个训练环境同时采集数据并且执行训练。这不仅能够提升数据的采样速度，也能够提升算法的训练速度。而在不同训练环境之中采集样本，还能避免样本之间的强相关性，有利于神经网络的性能。Unreal 的另一项改进呢，是引入了多重的辅助任务。多个辅助任务同时训练单个网络，既能够加快学习速度，又能进一步的提升性能。但是付出的代价呢，则是计算量的增加。常见的辅助任务包括控制任务和回馈预测任务。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一点，虽然说并行执行的任务种类不同，但他们使用的都是同样的训练数据，因而呢，可以看成是对已有数据价值更加充分的挖掘和利用。无论是基于价值还是基于策略的深度强化学习方法，都没有对环境模型做出任何鲜艳的假设。那么基于模型的深度强化学习呢，它的基本思路是构造出关于环境的模型，再用这个模型来指导决策。关于环境的模型呢，可以使用转移概率来表示，它描述的是从当前的状态和动作到下一步的状态和奖励的可能性。将转移概率在状态空间和动作空间上做一个便利，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转移概率张量。那么不同的转移概率呢，可以通过深度网络训练来得到。和前两种方法相比，基于模型的方法呢，实际上它存在着很多问题，所以相关的研究和应用也比较少。在转移概率的估计当中，每一个概率值上都会存在误差，而这些误差在较长的状态转移序列上累积起来的话，就可能会达到一个相当惊人的水平。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计算出的奖励值和真实奖励值之间南辕北辙。可是即便如此，基于模型的方法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减少与真实环境之间进行互动的次数，而这种互动在实践当中往往是受限的。另外，如果能够学到一个足够准确的环境模型，对智能体的控制难度也会大大的降低。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深度强化学习的简单原理，还有方法的分类，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深度强化学习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结合，有望成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第二，基于价值的深度强化学习，它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价值函数的表示，通过优化价值函数得到最优策略。第三，基于策略的深度强化学习，它的基本思路是直接搜索能够使未来奖励最大化的最优策略。第四，基于模型的深度强化学习，它的基本思路是构造关于环境的转移概率模型，再用这个模型指导策略。深度强化学习的三种实践方式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那么能不能将它们优势互补，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呢？